这边，石毅在阳台上对着英明的妈妈，手里颠来倒去地转着一支烟，但没有点上。英明的妈妈也是他的长辈，态度上他还是很顺从的。不过对方显然连过场的客套都懒得说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 我不管是什么理由和原因，你俩赶紧分开。 连分手都没用，在英明妈妈眼里，他们俩这种关系都不能够用得上那个词。 阿姨，您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，唯独这个不行。 结果英明的妈妈直接一声冷笑： 什么都可以答应，我让你去结婚，你答应吗？ 其实结婚是很容易的事儿，结婚，生孩子，分手，其实这些事儿都不难。阿姨，你的要求做起来都不难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阳台的温度很低，风直接吹在脸上，带着透骨的凉意。石毅转了个身，靠在阳台边的栅栏上，听到耳边那一声声的追问： 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这样到最后会害了两个人？都不只是你们自己，还有你们的家庭和朋友。英明喜欢男的还是女的我很清楚，你们这样肯定是不对的。难道你想看着他从今天到一无所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这是在互相毁对方，你知道吗？ 石毅一直沉默地听着，等到英明妈妈一口气都说完了，他才忍不住点着了手里的烟。 阿姨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很多人都跟我说过，包括我妈妈，我舅舅，我们身边的朋友，甚至是我自己。 所以你是冥顽不灵，不见棺材不掉泪了？ 说白了欠打是吗？英明的妈妈眼里有火，任谁摊到这种事儿，心里都不痛快。她今天把石毅找来，就是要跟他说清楚，这条路不通，就算他们再坚持也没有用。但旁边的石毅只是很慢地抽着烟。 阿姨，之前我知道我妈在澳大利亚出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都要疯了。当时我人躺在医院里，动都动不了。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在眼前转，想站起来都要靠人扶着。 烟头的红点在夜幕中忽明忽暗，石毅语速不快，自己也陷在回忆里。 后来我朋友告诉我，英明已经赶过去了。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感激我选择的那个人是他。 石毅有点感慨地叹了口气，然后低下头说： 所以我后来一刻都没耽误地赶过来，英明做了我该做的事儿，我就来做他该做的事儿。 听到这里，英明的妈妈哼了一声，没吭声。 其实，我跟英明以前都不喜欢男人，我之前有过不少女朋友。这事儿不知道英明跟你和叔叔提过没有。我以前是挺不靠谱的一个人，但是交往过那么多女的，就没有对的。如果没有遇到英明，可能我还在试，还在找。我不是说我以后就不会遇到更合适的人了，我跟英明谁都不敢说对方是多适合自己的对象。可是我爸走这件事儿，让我想通一个道理，人这辈子很多遗憾和后悔是因为错过，总觉得还有其他路走，所以不在乎不珍惜，等到错过了就靠着后半辈子的后悔来过日子。 石毅转过头看着英明的母亲， 眼神在夜色之中无比坚定。 所以我跟自己说，我不能再错过英明，无论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，我都不要了。 他要失去很多，他知道，他也认。石毅这几句话说的英明的妈妈愣了一下，他皱着眉尝试开口，但最终没有说下去。 你，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在他坟墓前发誓，我石毅的后半辈子都不会再轻率地去做一个决定，不会轻易放弃，不会对自己妥协，我会尽我所能地照顾我的家人，承担起所有我该承担的责任。阿姨，我答应我父亲，我会过得很好，会生活幸福，我会为了这个承诺尽全力，但是我的未来里必须有英明。 曾经他的生命中索取比选择要容易，但是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他看懂了坚持是比放弃要容易得多的。英明不放弃，他也不会放弃。所谓责任感，首先要对自己负责，如果他连面对自己都做不到，就更不要去谈任何其他事了。 我不会请求您同意我跟英明在一起，我只能告诉您，对我来说，英明是我的亲人，他的所有责任压力都有我的份儿，我的所有成绩痛苦也都有他的，将来的生活无论发生任何事任何变故，我都不会离开或者放弃。 一根烟刚好抽完，石毅把烟头掐熄在旁边的石阶上，看着对面的长辈很轻地笑了笑。 他身边的位置永远都是我的。 很长一段时间，英明的妈妈都没有说话，两个人就这么静默地对着，气氛很压抑，但石毅的态度并不烦躁。一直等到英明敲门过来说有英明妈妈的电话，两个人之间都没有再进一步的交谈，反而是英明过来之后冲石毅扬了扬眉，问他有什么情况没，后者只是笑笑什么都没说。这番话不一定能真正说服英明的妈妈，但这就是石毅的态度。英明后来问过两次到底石毅那天晚上跟他妈妈说了什么，石毅始终没有告诉他。英明回到剧组之后就又开始了日夜颠倒的生活，石毅还是住在家里，有时候能凑巧在英明剧组附近的话，两个人就会抽空吃顿饭，不过基本上是计划定得多，真正落实的少，不是刚巧石毅那边有情况，就是剧组脱戏了，更多时候是通过电话了解一下对方的近况。 我今天跟欧阳吃饭的时候还碰到记者了，还真有敢凑上来问的。 石毅把外套扔在沙发上的时候顺手扯开领带，他晚上有个应酬结束得太晚不方便回家，就住在公寓这边了。看看时间，估计英明还没睡就打了一通电话。英明大导演现在火气很大，如果时间赶得不巧，他能在电话里直接骂回来，因为片场拍摄的时候都是现场收音，偶尔英明忘了关手机，会搞得石毅这通电话很招眼。从这个角度，石毅觉得英明还是做演员的时候比较适合相处。